新传媒小孩电台特别的高个背城市频道，现在有串电台播过干要新闻，加上综合诊疗所早日正式开播，为提升工作效率，迅速启用智能疫苗管理系统，成为本地头一个采用这套系统的综合诊疗所。此外，加上综合诊疗所也设有由病患代表、看护人、甲其工作成立患者咨询委员会，委员会将定期提出反馈甲建议。本地官兵在你身边哩，连续两日换计3000宗，报3162宗，另外搁再有4人病逝。卫生保障站的数据显示，每周病例传播率上升到0.96。目前有237个人徛院，其中19个人需要氧气供给，5个人伫家护病房治疗。受疫情影响，人民行动党妇女团时隔2年后，搁再举办母亲节活动，并且呼吁社会有女性看护者搁侪支持甲肯定，特别是来自社区的扶持。今仔日是母亲节。加上聚会的人数不过受限制，受访的餐厅业者这个周末也接到很多大组聚餐预订。另外，武术联赛总会表示，随着政府放宽防疫措施，所有人龄人赛活动也复办。武术也计在今年九月开始举办全国人赛锦标赛，上升拳击项目。马来西亚的官兵在你身边的连续四日注掉1000多宗的水平。马来西亚卫生部国宾那网站的数据显示，当地昨日新增加1372宗病例，另外有3个人病逝。韩国军方指朝鲜昨日下晡怀疑亲像利用舰艇发射一个短程弹道导弹，这是朝鲜煞七个月四号发射一个怀疑是洲际导弹了后，时隔三日搁再试射导弹。另外，韩联社报道，有迹象显示，平壤政府伫韩平北道的红溪里火器验场三号期待活动愈来愈多。韩国国家情报院院长朴智元表示，朝鲜可能伫韩国下任总统文胜业后日的就职典礼。甲美国总统拜登访问韩国期间进行核试验。日本防卫部长岸信夫认为，平壤政府有可能在七个月完成核试验的准备工作，并且采取进一步的挑衅行动。乌克兰副总理维列苏克表示，在马里乌波尼奥索钢铁厂内的年长者、妇女和婴儿已经全部撤离。总统德连斯基表示，在联合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协助下，乌克兰当局对阿索钢铁厂内救出超过300个人。新闻报告完了。